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北京移动 Plus 会员省钱秘籍来袭，实际流量1元购，月领5元话费券，美团外卖等权益1分钱起，购物省100元，首年0元享，省钱来移动，快关注北京移动权益市场办理。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上汽荣威提醒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43天。 车主福利，现购买上汽集团 MPV 荣威 MX8 可享首任车主1年8折、2年7折保值回购政策，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了一份值得信赖的权威保障。详情咨询当地经销商，欢乐大家庭就选荣威 MX8。 最新鲜的资讯， 搭载神舟13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灯塔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球，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02，欢迎各位来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今天真是够冷的呀！ 哎呀，突然有点不是特别的适应 啊，太冷了，而且、据说呢，这个南部有些地方都已经下了那么一丢丢雪了。 哎，是啊。关键是我们今天直播间也不是特别的暖和、 哎、是的，就是更让大家有点感觉到寒冷了、啊、 哎，夏萌你看我把我帽子找出来了、怎么样今天、 是的，我就是平时看你吧、就是燥得慌。 哎，现在特别，你想不想摸摸我这帽子？ 今天感觉和这个整个氛围都和谐了起来。 是，我这帽子看起来有点像鸡窝、哎、但是在冬天这么冷的天的时候格外看起来温暖啊， 一定能够飞出金凤凰的。 哎，是野鸡飞出金，这变成金凤凰是吧？ 是的，是的。这么冷的天啊，这个我们的手啊、脚啊、胳膊呀、都不愿意伸出来。咱们就说点暖和的事儿吧。 哎，是哎，冷天咱们说暖， 嗯， 然后热天咱们说凉。 哎，是的， 你看多好。 说暖，那咱们就说一说最近让您觉得特暖心的人或者事儿。 哎，是， 嗯 啊，就是特别暖的。一说起这个人或这个事儿啊，你就想，哎呀，就是感受一下，抱一抱自己那个状态。 是的，或者你就说这个，哎，我也没遇到什么事儿，没遇到什么人，我们家暖气烧得特别好。 也行， 也行、 啊，或者您家的这个温度特别高的时候啊、 嗯， 让您带来一种温暖的感觉，然后您平时在生活当中对别人说几句很温暖的话也不错， 哎、也行。 哎，正是所谓的。良言一语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呢、 啊。嗯，哎，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啊，很多时候呢都能够遇到一些小事儿，但是这些小事儿足以在冬天温暖我们的内心。 比如说 今天中午， 你看， 哎，这个我们吃午饭挺晚的啊， 哎， 饥肠辘辘的。 是啊。 食堂之后呢，我就跟我旁边的人说，我说今天特别饿。 哎呦， 我说我刚刚饿的都有点这个两眼发黑了 啊。 哎，这个时候我旁边有一大哥就 他马上给你送来了一块巧克力是吗？ 没有没有，马上呢就说，因为我们都在这个面条窗口等面条嘛。 哎呦， 他说那你先吃吧。 啊， 就把这个刚做得的一份面条先端给我了。其实他排我前面的。 哎呦 啊， 大哥对你这么好啊。 是的， 是， 就是一件小事儿。 你看， 嗯， 我估计我如果排着，大哥也会让给我的 啊。 你也得说饿， 是 你得在大哥后边说饿啊。 我说大哥，我刚才刚吃两碗面条，这碗继续让我吃得了。 大哥说 你靠边去吧， 后边去。 哎，是啊，所以咱们没事多做一做让别人感觉到温暖的行为，或者您说一些好听的话，让彼此温暖温暖。 哎， 啊，有时候真的一句话是情暖人心的， 各位。哎，宝姐姐这事儿吧，也是暖到了她。她说今天下午， 哎， 居委会来敲门 啊。 哎，中心思想呢，就是您得在家注意用电安全呀。 哎呦，是。 哎，我们这是温馨的提示您。哎，临走的时候还送了一个帆布袋。 哎，是。 哎， 我之前我们小区也特别好啊，也是来这个方方面面的人， 嗯， 敲门，都敲的，哎，都是很温柔的敲门。 是的。 然后说是这个人口普查，特别的温暖啊。 嗯， 结果最后还送了我好几组的垃圾袋 哦， 都挺高级的垃圾袋， 很实用啊。 哎，是，哎，就看到这些小礼品，我就感觉心里挺温暖的。 这个奎托斯说，哎，想一想，明天过了之后，我就又能去撒花了，就很高兴，很温暖。 哎，你看 啊，因为明天周五， 你是， 哎，我估计啊，周末他肯定是去滑雪去了。 哎呦， 嗯， 滑雪的时候您得注意，现在天冷了之后了，再滑那感觉。哎，我觉得是不是比如有些朋友您技术不是特别好的话得注意点儿， 嗯， 别挑战特别高级的那个道啊。 哎，量力而行。 哎，是， 嗯， 这边还有朋友都跟我们打招呼啊，今天微博微信还有听听 FM 夏蒙康乐晚高峰两个小时陪着各位来说说这么冷的天儿暖和点的事儿吧。 哎，你说昨天晚上国安虽然是一场平局， 哎， 看完之后大家心里有暖和的感觉吗？ 这反正被人家后来又进一个 啊，是的 啊，如果要是2-1赢了的话，那肯定感觉很温暖了。 嗯，当然了，这个可能有些朋友也觉得这个比赛当中啊，会出现了一些，哎，嗯，没想到有点不太和谐的声音， 哎呦， 心中这个有点怒火，也让自己是不是心就暖起来了啊？ 哎呦， 嗯， 啊，有怒火， 此暖非彼暖， 是， 嗯， 啊，有怒火的时候，让自己怎么暖起来？我觉得就是您转化这个愤怒为您生活当中的一种激情和力量。 嗯， 比如说。我看论坛上有朋友写了，这国足的球迷一看国足输球之后了，人家也不骂， 嗯， 也不批评什么的， 那咋说呀？ 结果就工作第二天特别用劲儿啊，把所有这个劲儿， 嗯， 国足输球的我这工作上都给他找回来， 啊， 都给找吧回来。 明白，化悲愤为力量啊！ 啊， 一下子， 哎呦，化输球为工作上的战斗力，这， 嗯， 老板得多高兴啊，是吧？ 那这老板就是巴不得天天这个看到中国足球这个赢不了。 哎，是啊，所以据说他们公司老板。给国足输球的弄一集锦，刻成一张盘， 啊， 一个员工发一个 啊， 没事看看输球的。 哎，没事，要是谁工作上没有动力了，来来来， 哎， 旁边的这个观影室休息间， 是 看会儿视频吧。 是，老板都说没事，都不说请员工吃饭激励员工了， 啊， 没事来看盘，国足输球的集锦，激励激励你 啊，还有这种方法呢啊。 哎，是啊，这边有朋友发来了。各位的这个快递的地址还有联系的方式， 哎，是的， 是。 今天康乐乐说，他寄出去了40本，还有20位朋友呢没有给我们留个人信息， 哎，没错。 提醒大家呢，快给我们留啊！ 是这个哪20位啊？今天还要不要让夏老师给点点名？就不用点名了。 怎么一点名你就叫我夏老师？ 因为我初中的老师也姓夏， 哦，真的，啊， 叫夏秀娟老师， 哦， 名字也特别好听。 嗯， 那老师特别负责任。真的教语文的， 难怪 我初中那会儿就是文学基础都是初中那会儿打的。 嗯， 那老师天天逼着我背《岳阳楼记》《醉翁亭记》，哎，结果那会儿背的是最溜的了。 啊，现在想起来， 哎， 是不是有点暖心？感谢这位老师， 哎，非常的温暖。啊，当时觉得，哎呀，这个老师怎么这么厉害啊， 嗯？ 但是现在一回想起来，真的，大家想一想自己小时候对自己特别好的那些老师， 嗯， 会不会有一种温暖的感觉呢？ 哎，是的。哎，还有，哎，那你要不要我念？要不要夏老师出手？ 哎，你不会跟夏老师有亲戚吧？你俩家里？哎呦， 知道的， 我说， 就许你有这个铁子哥这个亲戚。 哎呀， 不许我有夏老师这位这个语文老师亲戚吗？ 厉害了，你看，怪不得你语文也特别好，像吗？ 啊，这个你先找着这个名单啊， 我这已经发过去了， 啊，已经发过去了，那大家也可以自己看一看啊。 哎，是。 康乐乐今天已经发了40本了，还有20位这个亲爱的朋友们哈。 哎，是， 您别客气啦，赶紧发吧。 是我们这快递发的是邮政啊，各位， 嗯， 看一看。有的朋友我看已经 收到，我看 收到提醒了，短信的。 微博端，哎，是的，一抹绿色说收到了这个 EMS 的信息，谢谢康乐乐。 哎，是，就这两天应该是在北京的朋友就会收到我们这个台历。 嗯， 另外这20位，您赶紧的把地址、电话私信给我。 是的。 啊，否则的话，如果再过两天您还没有联系我们的话，是不是就视为自动放弃呀、啊？ 自动就我们把这个台历还是留着哈。可以滚到这个下一轮的奖金池里边 啊，或者说有些朋友还没得着的，前两天啊特别想得到的，如果真没人要的这个的话，那就给别人了。 哎，说到这个冷天说暖哈，燕林给我们发一张照片，说我在室外泡温泉呢。 哎呦， 冰火两重天啊！ 啊，这个真好啊！ 哎呀，真舒服。 我在大冬天的时候也曾经泡过温泉，我当时是去广东泡温泉，10年之前。广东的叫武义， 嗯， 啊，就五个就是县级的小城市，其中有一个就是温泉之乡， 嗯， 我记得当时泡的温泉，就大冬天，我说，哎，这我这不信了，广东温泉有这么热乎吗？哎，没想到相当热了， 嗯， 纯天然的，而且是， 但广东的冬天不会像北方那么冷， 哎，是， 哎， 啊，但是它也没暖气， 哎，没暖气，有点阴冷的感觉。 对，说到暖气了这事儿了，有很多朋友就聊到了，说，哎呀，这 CBA 马上在长春要开赛了， 嗯。 是不是这几天队员们刚到长春的时候就有点不适应， 嗯，就暖气烧得太旺了是吗？ 就是从北京去长春也会感觉不适应 啊？为什么？都北方城市应该还好吧？ 那长春零下十几度了， 外边 零下20度 了、嗯、 没错，外边太冷了， 他们也不会经常在外边这么待着吧？ 那不会， 大部分时间还是在室内场馆里边进行训练呀、啊、比赛什么的。 哎，是、嗯、所以我看到有球迷也讨论说队员们肯定不会冻着，长春的室内的场馆、 嗯、 暖气相当热乎了，只不过外边的工作人员包括一些检票的工作人员等等的在外边站一站，可能这时间长就感觉非常的寒冷了、 嗯、 是， 我觉得无论是在长春也好还是在北京也好，还是到了这个隆冬季节，户外的那些工作人员真的特别的辛苦。 哎，是、 如果您也是一位有的时候需要在户外去进行工作的这个朋友，我们也要向您道一声辛苦了。 没错，这边女生宿舍说她没有收到台历啊、嗯、都没收着呢，这是这两天刚邮出去40本， 对，今天才寄出去。 哎，是啊，除非您家离得也太近了是吧，离这邮局也太近了，一步道啊，没准能快点 啊。邮递员叔叔这个都直接就给您送家里去了。 哎，是，或者您自己就邮递员太厉害了是吧、 嗯、 可以哎找一找有没有我啊，但这概率可能比较小的呀。 嗯，哟，马里奥给我们说了一件很反转的事情。 哎呦， 他说雪中送炭的人突然从背后给了你一刀。 哎呀，雪中送的这不是炭吧， 这是刀 啊，这是炸药吧， 这是有故事啊。 哎呦，是那这种刚开始感觉很温暖，后边就变得特别的寒彻骨一般的凉了、 嗯嗯、 哎，是，那希望大家生活当中都没有这样的朋友。 是的是的。还有刘文谷这位朋友，这也应该是一位新的朋友哈。 哎呦，新朋友来了、 哎、也是国安的球迷，欢迎欢迎。他说下雪的时候泡室外温泉特别暖和，旁边如果再能放一个电视看着国安，哎呀那就更暖和了。 没错 啊 多暖和，要是赢球才暖和呢、 哎、 0-5您不会觉得多暖和的。 那个可能也暖，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怒火， 哎呦， 导致的那样的热、 哎、啊，是，哎，我还记得一个小时候说特别暖和的事儿，我呀、 嗯， 但是是一个尴尬的暖和， 嗯， 我要不可以各位讲一讲这事儿？我小的时候， 嗯，合适在 一句话 电台讲吗？ 合适，就一句话， 嗯， 啊、小时候我尿过一次炕， 你是不是跟咱们那个亲爱的有位朋友，你们俩是好朋友啊？ 哎，是，这个还真有，他刚才刚发言的、 嗯、 我突然想到的嘛，早知道尿炕睡筛子，他说了台历怎么获得呀，这个咱们这一次的台历就已经截止了， 嗯、 已经是发出去40本，还有20本朋友没有认领的正在认领当中， 嗯， 怎么获得这个台历各位再说一说，就是根据最近3个月的点赞助力情况，另外您参与节目的互动的情况，再加上对于我们节目真心的喜爱程度进行一个加成，那您下期我觉得尿炕睡筛子有机会获得这奖品、啊、 哎，让您在冬天除了这件暖事之外再来一件暖事。 哎，是的 啊。还有孙东林说疫情下的寒冷天气，志愿者啊在各个小区街道工作人员啊等等，他们都会有一些上门服务做的这些事儿吧，特别的让人暖心。 没错， 这边我在朝阳说，等他收到台历的时候，就会觉得非常的暖和了。 哎呀，其实现在这个台历已经在路上了啊，长着小翅膀，飞飞飞，马上就要飞到您家了。哎，这个时候这个过程本身就是非常暖和的。 哎，是灰太牛郎说，每天来我们晚高峰节目，与主持人、听众一块儿，心里边就是暖暖的感觉呀。 嗯， 确实。有的时候大家比如说有一些这个群啊，都是一个共同的爱好的时候，比如说康乐之前我喜欢足球，加一些群啊，没事就讨论啊，或者说我喜欢齐达内，还真有齐达内的群我加过。 啊啊、 对， 微信群吗？ 微就是之前 QQ 群呢、 啊、QQ 群 对啊，但是就是共同的爱好，大家聊起来我就会觉得非常的温暖、 嗯、 啊，在那群里谁要说一句齐达内的不好，都不用我来去反击，主动多少个人站出来了。 嗯， 哎，是 是的， 比如说有人说齐达内没头发啊，有人还得反击一下呢，说 就说就你有， 说齐达内年轻时候有 啊，那说的还挺在理儿的、啊、 哎，是、嗯、 那就我心说拌一个凉菜晚饭走起，吃的这是黄瓜拌蕨根粉。 哎呀，您这个、 哎、我觉得有的时候吧，就是你跟家人在一块吃饭啊，就是虽然是吃着小凉菜，但是内心也是暖暖的。 哎，是，但这个有点推素了吧、嗯、您吃这个那就我心， 人还刚刚还发了这个锅贴呢。 哎，不是，旁边有一个这个鸭血、 嗯、哎呦， 那是要干嘛呀、啊、您这、哎、 这混搭吧， 腐乳还鸭血，这有点 看 不清楚 不、啊、 是啊、反正您这个要是腐乳的话，我觉得有点黑暗料理的方向发展了。 哎，不是正合你的口味吗？ 哎呀，是咱俩是差不多口味啊，看来啊。 哎，女生宿舍说，我就帮助单位的同事做点美食。 哎呦 啊，您是美食爱好者啊？他还说了，有的时候还会帮助同事干点活。嗯， 啊，帮同事干活， 哎， 这个真好啊！啊，有时候这个温暖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比如你手头活特别忙的时候，啊，你还不好意思说举手说，哎，谁帮我一下？ 嗯。 哎，这时候有人主动来帮你， 啊、 就是特别暖啊，感觉。 哎，对，我给你搭把手啊，嗯。 对呀、啊，啊，或者说你正吃的特别香呢，有人说，哎，我帮你尝一尝吧， 请你起开。 或者说我提前帮你尝一下吧， 嗯， 怎么样？不好吃你再退了。我一般愿意干这种事儿 啊？是吗？ 啊， 那别人都怎么谢你啊？ 啊，这是怎么谢我说这？嗯，来，给你来一块吧。 给你两白眼。 啊，是，这都是有来有往的。 嗯嗯。 我一般找这种人。说明以前我没少请他吃饭 啊， 就是 之前就有深厚的这个友谊。 哎，是，所以经常我们讲一句话，就是温暖的时候叫什么？抱团取暖。 嗯， 咱俩抱一块儿了，相互的温暖。 嗯， 这不可能说我给你温暖了，然后你给我寒冷。 嗯、 有句话叫什么？ 热 脸 贴那什么？ 贴冷，那啥是吧？ 对， 哎， 还有9290也说，今天我家水龙头坏了啊，我给物业打了个电话，立马呢就来家里把水龙头给换了，特别的暖心啊。 哎， 特别理解，就有的时候吧，虽然我们也给物业交物业费哈，但是 也应该来换来， 对对对，应该人家也应该来换。可是如果人家速度特别快啊，也解了你的这个燃眉之急，我觉得确实会心存感激的。 对对对，就是经常啊，咱们。人在社会当中包括生活里边，就是能帮助你的人有一些啊，可能您是付费了， 嗯， 但是呢我觉得还是心存一些温暖之心比较好， 心存感激， 没错、嗯、心里变得温暖了，您说的话也变得温暖了。 是的， 就是说话千万别冷冰冰的，那样太伤人了，咱说什么话得有点人情味儿。 只要人人都献出一份爱，世界将会变成美好的人间。 哎呦，夏萌，你说当年、你要是这歌的原唱的话， 估计这歌也火不了。 肯定火了，更火了。那维维老师就得说了，哎，我得跟夏萌合作一下了。 别别别，肯定就火不了，就没这歌了啊。 啊，为啥说你这歌唱得好呢？刚才这个。啊，就是有一种 我突然就想到了，就是其实这个我们人和人相处啊，就是你奉献一些我奉献一些，我感谢你一点你也感谢我一点， 哎， 咱们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世间就会充满了爱。 没错啊，有的时候这个温暖的流露啊，它是不经意之中的。 嗯， 所以我觉得一个事儿也非常的暖，就是你没有料想到某个人的某一个举动， 嗯， 突然暖到了你。比如说， 今天中午那个让我先吃面的那个大哥， 哎，对， 嗯、 绝对是你意料之外的事儿吧、 嗯？对， 可能你刚开始还想，哎呦，这大哥长得挺壮的，比康乐还膀的， 就没想， 不得跟我蒸这一碗面条啊？ 没有没有，当时就想着说，哎呦，这拉面的师傅也不容易啊，快点拉，快点拉， 快点啥？哎呦， 快点拉面，快点拉面， 是，当然了，我也想到一件事儿、 嗯， 温暖了我很久。 哎，什么事儿？ 我高中那会儿，我为什么对广播有如此的这种情缘啊？ 哎呦，肯定是某一个节目的主持人曾经、 哎、温暖 了 我。 嗯， 就是我记得印象特别深，那天我正好是中午啊，我要赶一个什么作业，结果去食堂去晚了， 嗯、 食堂就关门了、 哎， 咋办？我自买一个这个方便面吧，就开始吃，在那啃，在那啃的同时，我当时 干脆面啊， 不是干脆面，是泡的那方便面。啊！我这马上要吃的时候，我听到这个广播电台嘛，学校都放这个中午放一些广播电台，其中的主持人就说了一句话，让我特别的暖，说啊，现在就算有些朋友您是自己在吃饭，但也要吃好啊，也要照顾好自己，大概就是这一句话这一个意思。我当时就感觉特别的温暖，尽管我在吃的方便面，但是胜似吃着一顿大餐，因为心里就感觉非常的温暖。 嗯。以至于你对于广播也产生了这个温暖的情感 啊、没错啊、这情感这事儿有时非常的奇妙啊、 嗯、 就温暖的感觉。你包括今天我这造型，大家看出来我是模仿谁了吧？夏萌 Michael Jackson、 嗯、 啊，迈克尔杰克逊这一套，就迈克尔杰克逊也曾经温暖过我。 嗯 啊，他的这个舞蹈啊，包括他当年、也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人等等等等的吧，大家这很多喜欢 Michael 的都非常的了解了，就是优质的偶像能够温暖一个人呢。 哎， 你看， 永远的儿媳妇也说，让我暖到的是我们的领导，在我过生日的时候给我买了蛋糕。 哎呦， 嗯， 领导对您这么好啊？ 领导还惦记着他，想着他。哎，说明你平时在工作当中啊，很多方面都得到了领导的认可。 哎呦，那个蛋糕里有没有说，哎，刚吃一半，哎，怎么？牙一咬这么硬啊，一看车钥匙， 嗨， 而是领导说再奖励你一台车，年终奖，你为单位啊今年多挣了1亿。哎呦，那太厉害了。 永远的儿媳妇儿还有这个剧情吗？也可以给我们说一说、啊、 哎，是，那是不是更暖了呀？ 还有0800也说，每到节假日哈，会接到曾经的学生的问候电话，也会感到特别的暖心。 哎呦， 0800是一位老师， 是、 心灵的工程师。 哎呦，真的啊，就是老师啊，有时候他咱们经常形容啊，流水的学校，不是铁打的学校，铁打的老师， 流 水的 学 生 啊、嗯，哎，咱是学校老师、学生都给说了个遍啊。 是啊、就老师有一句话叫什么？夸老师的， 嗯、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就是老师好像不怎么说自己，哎，我教多少学生，但是学生遍布全天下。自然把这老师的名人给写了，我觉得那时候老师的感觉非常的温暖、啊、 是的， 你看，我成就感就是温暖我了呀。 哎，除了这个师生之间的情谊之外啊，还有这个办公室同事之间的情谊之外呢，天马行空马到成功也说还有什么比亲人亲情更温暖更温馨的呢？ 哎呦，是、 这个亲人之间的事情啊，永远都是最暖的。 没错啊，亲人之间有时候他一个最温暖的状态呢、 嗯、 但是似乎有时候大家如果你不会表达的话，还容易哎觉得怎么对我不温不火的。 哎 啊，比如说父母啊等等的，有时候孩子跟父母好像也是不怎么打电话，一打电话一分钟就打完了，说哎吃啥了，都问得很表面的事儿啊。建议各位平时跟父母打电话呀，您多问一些细节的事儿啊，沟通一下感情的这个比较温暖的这个部分，不要敷衍了事。 你说的这是没和父母住一块的，那么和父母住一块的呢，咱们有的时候也会在这个肢体语言上啊去进行一些这种爱的表达和传递、 哎、 比如说抱一抱呀，哎，握握手啊， 没错， 拍一拍肩膀啊等等，我觉得这些情感呢都是一种非常好的表达方法。 是，而且跟父母住一块的，假如您还工作了的话、 嗯、 有个人的这个经济能力的话，别忘了给父母生活费啊。啊，父母 伙食费我觉得是肯定得给的吧。 啊，对啊，你这父母不好意思说，你都挣钱了结果还花家里钱，可能就不太好了吧、 嗯、对，那也没时不常呢给父母买东西啊，带他们出去转一转玩一玩。 哎，是啊，这边还有朋友0547AJ， 谢谢您的夸奖啊，也是一位全新的朋友啊，最近好多新人不断的涌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是一件非常温暖的事儿、 嗯、 同时我们的各位老听众们也是非常的给力呀、啊！啊，大家这点赞是不是让咱俩格外的温暖？ 来看看现在的点赞助力榜。 哎呀，这给我点的脑袋有点冒汗了，可能跟我这戴着小帽子有关系。 那就给摘了吧。 哎，等会儿先坚持一会儿造型，看看这一时段的点赞助力榜。第一名1908，第二永远的儿媳妇，第三9489，第四心仪远行新朋友， 第五1717，第六4178PP，这是第七宇智波佐助，第八孙东龄，第九7117QQ，第十飞鱼。感谢各位这时段的大力点赞支持。咱们今天两个小时晚高峰的节目，厦门康乐陪着各位冷天说暖，说说各位最近啊让您觉得特别暖的人和事儿都有哪些呢？但是今天咱们还会有两个连线部分啊。 是的，我们将会在5:30左右吧去连线腾讯体育的足球记者赵宇，请他跟我们说一说昨天那场2-2的平局。另外呢，这个基本上啊，现在山东泰山队呢已经提前夺冠了。据说这个夺冠仪式啊，或者颁奖仪式呢，也会在线上举行啊，或者当天晚上就举行。稍后我们会带来具体的一些报道的啊。也请赵宇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冠军的含金量究竟有多少。 哎呦，好像有人说这含金量不是特别特别高啊。 那么早早的就揭开了悬念，有点没意思了。 哎，是。啊，当然人家夺冠的肯定认为我这就是24K 纯金的。 我先赶紧把这位子给占上啊，你们谁都夺不走 啊。是， 哎，我提前几轮我踏实了就行。 哎，对，就是夺冠的就说哎呀你们太酸了， 就是， 哎，这个大家都理解。 另外6:10的时候呢会去连线宋翔，请他跟我们说一说马上即将开始的 CBA 第二阶段的比赛啊。包括有些朋友也在问说，哎呦这几天这个满天都在传首钢的一些信儿啊，不知道真假，我们一会儿也来问问宋翔吧。 是，当然今天咱们话题说说最近让你感觉特别暖的人和事儿。我们这边有一首歌非常适合今天这个主题啊，叫当冬夜渐暖，来自孙燕姿。 很多事情不是谁说了就算，即使伤心结果还是自己担，多少次失望表示着多少次期盼，事实证明幸福很难。我们之间不是谁说了就算，拉扯的爱徒增结局的难堪，100次相爱只要有一次的绚烂，下一次会更勇敢。当冬夜渐在那么蓝，当月色的纯白变得阴暗，那只是代表快乐不再那么简单。当冬夜渐暖，当夏夜的树上不再有蝉，当回忆老去的痕是因为悲伤从来都不会有答案。我们之间不是谁说了就算，拉扯的爱徒增结局的难堪，100次相爱 当冬夜渐暖，这怎么能够让人渐暖啊？感情啊， 哎嗨，你这感情啊肯定不光只有爱情，对不对？ 当然了 啊，也有亲情，有我们和家人之间那种惺惺相惜的感觉。 没错，还有广大听众朋友们与我们节目之间的这样一种感情的链接，也是一种温暖的体现啊。 是的，大脚金叔叔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可能这是他这是不是工作的周边呀，他说冬奥要来了。是的是的，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也会为大家带来很多关于冬奥的消息。 哎，是孙东龄说了，好听的歌曲温暖家里的所有人啊，咱们是亲爱的家里人， 亲爱的。 哎呦，灰太他说得祝贺一下山东夺冠了啊，还是有含金量的，应该是一层镀金吧啊 啊， 这个特殊时期它也算是一种特殊的产物了。当然了，哎，祝贺之余也就没其他话要说了。 祝贺他们这是祝贺吗？ 镀金，你还说人镀金？ 镀金， 这有点酸，有点酸。 说镀金还挺厉害的是吧？镀金。还 有 一种， 也 有 一层金呢。嗯， 巧克力那个皮儿有金色的 啊，是的，是的。 没说那个糖纸巾就不错了。 以前那个酒心巧克力啊， 哎，是啊，当然了，这个赛季确实客观来讲，肯定跟以前那含金量是没法比的，因为它比赛的轮次等等的都会减少，包括竞争力什么的，是吧？其他队的那些大牌外援都走了，那这个含金量没有以前那么的高。但我觉得啊，这就是谁家的媳妇儿谁爱。 哎呦，你说到 谁家的老公谁疼？ 你说到媳妇儿，哎，还真有人惦记自己的媳妇儿呢。 谁家的孩子谁打？ 8216，我说8216这事儿呢 啊，这个事儿啊， 他说这个送给媳妇儿的礼物今天下午就送到了，他特别的高兴 啊， 心里就暖暖的， 是吧？ 嗯， 什么礼物也没说呀， 没说。 哎呦， 嗯，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嘛。 是啊，啥意思啊？8216怕我学习呀，啊？怕我模仿一下吗？ 不能被别人模仿去了 啊。是8216说了，我这也就给媳妇儿送了一个价值百万的这豪车。 哎呦 哎呦，那我就不模仿了， 我以为送了一什么纯金的镀金的首饰之类的呢。 哎，当然了，所谓的礼物不在大小，有心就好啊。 哎， 你看就像我们这本小小的台历，虽然也不是说多么的贵的东西，但是饱含了我们节目组我们主持人对各位听众的这种暖暖的爱意呀。 嗯，是的，也要再次提醒那个20位还没有给我们发来个人信息的朋友哈， 哎， 赶紧给我们发吧，我们也着急忙慌想给您送过去呢。 可不是吗？啥意思啊？昨天我们读一条新闻，有一哥们儿吉林的中500多万不灵 啊。是的 啊，您这20位中台历了也不灵。 咱是没500多万啊。 是啊，以后有500多万了，那也不给您机会领了。 不领就不领了。 哎，是，咱们聊得挺开心的，今天晚高峰的5点到7点2个小时，冷天说暖，说说各位最近感觉到特别暖的人和事儿吧。夏萌康乐陪着各位，一段片头广告之后，咱们将会马上带来一段连线，连线的是腾讯体育的足球记者赵宇，一会儿再给您聊回来呀。 100次伤爱，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搭载神舟13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热辣滚烫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点33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我们今天聊一聊最近让您觉得特别暖心的人和事儿啊。今天天气非常的寒冷，而且一股强冷空气呢也正在影响北京。从明天开始，气温会有一个断崖式的下降哈。在这么冷的天气之下，我们就说一些让我们心里暖暖的事儿吧。 哎，是有一件事儿肯定能让您马上身体变暖。 嗯， 跳舞。 哦， 我现在就在舞动起来。 难怪你在旁边一直动来动去，动来动去的呢啊！ 我这衣服不允许我在这静止啊，各位，我穿的是 Michael Jackson 的梦幻舞步的衣服。 一会儿是不是还得表演一下这个太空步啊？ 没穿对鞋啊，穿的今天这鞋不太对， 光脚试试。 哎，咱们今天来聊聊特暖的事儿，马上为您带来一个连线，连线的是腾讯体育的足球记者赵宇，赵宇你好。 康总你好。 哎呀，赵宇，这边有朋友就是说说山东泰山快夺冠这事儿了。我看有网友啊，有朋友说了没啥含金量这次的夺冠，还有呢像往事如烟啊，这是我们的听友，他说了，哎，其实人泰山夺冠是人家俱乐部实至名归啊。另外，你像泰山青训和引援都比国安做得好，不拿冠才不对呢。等等等等的吧，对于泰山夺冠啊，应该是一个相当大概率的事件了。赵宇能不能先点评一下这件事儿？ 我觉得泰山夺冠是很多人的意料之中吧。首先说他这个人员比较齐整，这几个主要的外援呢都在，没有离开，这就保证了他有这个长时间保持稳定发挥的实力。另外除了外援之外，我们可以看看他的国内的这些球员。说实话，就是这些人坐在板替补席上，像王彤啊等等这些吧，就这些球员他能组织一个第二套阵容去踢中超比赛，踢中超比赛我相信这些板凳上的球员也不会太差。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你说他不夺冠他还等什么呢？而且其实今年啊，他踢的比较务实，就是很少犯错。你会发现像戴琳这样的球员，过去我们都说，哎，这个在场上经常犯错，现在他不上场，没有获得这种上场机会。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像戴琳、王彤这些球员组成一个阵容，他可以去踢另外的比赛。所以说这种国内球员啊加外援的实力，保证了泰山队能够继续稳定发挥，主教练的思路也是不冒进。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哎，我们泰山队可能踢的不是经常大比分领先，没关系，赢球就行。还必须要说一点，就是孙准浩，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为什么他是一个韩国球员，为什么他不是一个中国球员，真的是太管用太好使了。如果说孙准浩这样的球员要代表中国出现在十二强赛上，那我觉得很多比赛可能的结果就不太一样了。综合各个方面的原因，导致这个泰山队现在越踢越好，然后距离冠军也就是一步之遥了。而且除了中超联赛的这个冠军之外，他很有可能在足协杯当中也夺冠。我觉得今年对于泰山队来说真的是丰收的一年。最重要的是这个俱乐部很稳定，虽然说在这个投资方也有了一些调整，但是他不欠薪，就是在这种投资稳定不欠薪，人员又稳定，实力比较强的情况下，那他夺冠是非常正常的一个结果。 是，当然了，这个夺冠是大概率的事件。刚才有朋友说了这个含金量的问题，赵宇，你觉得这个含金量肯定跟以往是没法比了，但是这个人自己俱乐部得的也是百分之百努力成为的这样的一种结果，也是很难得的事儿吧。 对，我觉得其实说含金量啊，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可以探讨。因为什么，如果说你放到这个正常踢三十轮，那我觉得泰山队夺得冠军的可能性也是非常大的。就像我刚才说的这几点原因吧，人员，然后俱乐部的稳定等等，包括战术的合理得当，这些都是保证了他不管你是怎么踢，是踢这个三十轮也好，像现在这么踢也好，都可以获得冠军。那你比如说要说这个含金量不高，那这个我觉得赛程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平等的。那你说他含金量不高，为什么国安队现在没有这种夺冠的机会？为什么他能够山东队能够战胜海港？这些都可以说明问题。我觉得只能是说今年的这个联赛关注程度不高，可能会让我们的这个夺冠显得就是稍显遗憾吧。但我觉得如果你正常踢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这支泰山队真的是让人觉得到时候了，是时候该拿冠军了。咱就不要说特别酸的说什么含金量的话题了，他要夺冠我们就觉得这个他做好了，他值得庆贺就行了，就不要想太多，没有意义我觉得。 哎，是，这边再聊回国安昨天的那场比赛，好多朋友都觉得，哎呀，太可惜了，这要是能把这个胜局巩固到比赛结束的时候啊，好多朋友是不是觉得心里会更加的温暖啊，等等等等的。昨天比赛赵宇你看出了哪些问题呢？ 昨天的比赛我觉得踢得不错。首先来说这个能够领先，但是很遗憾吧，最后时刻被扳平了。我觉得很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的实力上呢确实是不如深圳队。你可以看看这几个外援，什么卡尔德克、阿奇姆彭，然后金特罗， 等等这些球员其实要明显比国安队这些攻击线的球员更强。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我们也发挥出了这种敢打敢拼的精神吧。本来能够人员上领先，但是因为这个靳鹏翔的不冷静，我觉得这个红牌折的真的是太不应该了，有点像踢野球，踢野球才会有这种冲动。如果说国安队能够长时间保持一人的领先优势，那可能最终夺得这个赢得比赛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踢平了也没必要沮丧。球队在这场比赛当中还是表现出了自己的精神特点，而且要明显强于上一场0-5输给广州城队这场比赛。我觉得对于国安队来说，可能在三后卫、四后卫的选择方面还是应该有所改变吧。其实比利奇我觉得这场比赛还是最开始踢了这个三中卫，由于靳鹏翔下去，最后不得不踢四后卫。我觉得其实在中超你踢四后卫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的人员并不适合踢三中卫，这个是需要比利奇接下来去总结去改变的吧。当然他改变不改变我也不清楚，只能是让他自己去思考了。 好，我们这时段为您邀请到的是腾讯体育的足球记者赵宇，咱们下回继续聊。赵宇， 再见。 哎呦，看了大家的这边的评论啊，都说啊，有朋友说了，咱也别酸人家了，是吧？人夺冠了，这冠军，哎，这个确实有这么一回事啊。夺了冠之后了，不管说他那一年是怎么个迂回夺冠的呀， 冠军就是冠军嘛。 多少年之后，大家就记住这冠军了，那过程可能都给忘了。 是的， 你看， 所以这个咱也别酸了啊，咱还是衷心的祝福人家获得了冠军。而且我觉得这实至名归嘛，人确实有大多数俱乐部不存在的优势。 哎，是阵容齐整，人心很稳定，而且不欠薪啊，再加外援什么的都是全心全意的。 是呀， 这个就是真的没比呀，其他队怎么比呀？跟人家， 哎，就是人比人，就是气死人。 哎，是啊，对比对，那就羡慕人家吧。 哎。但只能羡慕的份儿了啊！也希望来年吧，到下个赛季，我们可以尽快的做出调整。 哎，是，当然了，现在山东泰山领先10分，手握冠军点，下一轮取胜，山东泰山就能够夺冠啊！取胜就能夺冠，看看， 哎呀，这是， 哎呦， 多么让人羡慕的一句话。 是啊，当然这边也看到了中甲，升上来一个全新的球队了，各位啊， 梅州客家。 这个队好像很多人不熟啊。 对，就是他以前叫梅县什么什么的吧，我一直都觉得他是一个县级球队。 哎， 哎，没想到人就冲超成功了。昨天这个中甲比赛当中，梅州客家对阵的是昆山 FC， 最终呢，这个他们以1分的优势帮助球队呢冲超成功，也成为了中超第一支县级球队。除此之外，这个浙江队啊还是有冲超机会的，他们将会和成都荣城进入到升级附加赛，将会和这个赛季中超的最后两名球队去争夺下个赛季两个中超名额。如果说中超有球队退出的话，那么他们也是首要的递补对象。 哎呦， 好像无论是成都还是梅州也都是背后资本雄厚的啊。 是啊，当然有一些中甲球队不一定愿意升上中超，中超就意味着更大的投入。可能有的就是小本经营，我混混中甲挺好的，人家是吧， 过过小日子， 比如说小的企业来支撑的，就不想去中超。一到中超了，我之前看过好多这种队，一到中超这个经营反而更加的差了。 是的， 过两年没准人家不投资了，解散了等等，都有这事儿。哎，所以啊，不一定说升超对所有球队都是一件绝对100%好的事儿啊。 但对于这个梅州客家来说呢，根据他们所在的五华县体育局的公示表示啊，他们也县里边呢也会给这支球队给予2000万的扶持资金。 哎，你看， 哎，后续呢，梅州市政府也会有相应的一些帮扶动作的。 哎，是，所以说给大家带来温暖的感觉，就别人给你钱，你肯定觉得挺温暖的。 那肯定啊。 是， 可是无功不受禄，如果莫名其妙的给我一笔钱，我也觉得挺奇怪的，不敢要啊。 肯定不敢要，就得是有来由的 啊， 就是你还能收。哎，这钱，比如说那个你好，特别好心，特别善良，照顾别人，帮助啊，比如照顾了半年甚至一年的时间，人家对方也是很感恩的人，说哎呀，我给你点这个 辛苦费吧， 这多少多少钱，其实不在于钱，而在于一种温暖的感觉，就你的付出被别人认可了， 啊，这是一个温暖的事儿。 是的，还有大家也可以聊一聊哈，我们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所遇到的一些温暖的事情。先北三说， 哎呦， 说我今天发现社区年轻人从封闭的小门旁的铁栅栏钻出钻入的，啊，过去一看，这个铁栏杆被弄断了一根 啊， 我也吸了一口气，收起肚子一试，居然也过去了。 哎呦， 啊，发现自己没有想象当中那么的胖，心里边呢。也没那么拔凉拔凉的了啊！ 下回还是别冒这险，万一给您卡在那儿了， 是的， 多尴尬呀！ 那就得上社会新闻了 啊！是啊，这 先生北三，我们就会在新闻当中看到您了啊！ 是啊，而且你说这个栏杆啊，给弄折一根儿，这拍完之后，有人说了，哎，这就是你给弄的，咋办啊？ 哎呦， 容易造成误会， 咱不干那事儿啊！ 哎，是啊，这边还看到是谁呀说的，就是。也是一个很温暖的事儿啊，这是早知道尿炕这位朋友啊，柯南头像的，他说今天下午他去医院扎针灸，然后大夫说呢，反正你躺着扎腿也没事儿，给你肚子上也扎点减肥用吧，哎呦，就是赠送的呗，是吧？瞬间赠送了几针啊，这瞬间感觉好暖啊，不是因为占便宜才暖的，而是人家这个大夫真心的关注你了，哎，你得减减肥，多说这几句话。受用无穷啊，你看， 一抹绿色还特别客气哈，他说收到带着温暖情感的台历，我还呢为体育广播准备了一对外焦里嫩的烤鸽子， 哎呦这个， 哎呀 我吃过， 真的吗？ 咱们都吃过， 他说离我们不远 啊，对啊，烧鸽子、熏鸽子，反正烤鸽子都是在那个地儿、都有，挺好吃的。 一抹绿色，您太客气了啊！ 哎，是，哎，他家是不是还有那大饼，特别大那饼 啊？对，我想想， 就那个 挂在那个杆上的那种。 哎，对， 烙出来的。 而且他家好像是以东北菜为 是的，是的 特色呀，锅包肉特别地道， 口味稍重，但是非常好吃。 哎，是，这 不一说把咱俩给说馋了。哎呀，你看看， 太温暖了，我这口腔里瞬间一下子变温暖了， 哎呀， 全是口水啊，各位， 不是呢。 哎呦，这全是哈拉子啊！ 大脚精叔叔给我们发了很多张这个正在最后内装和场外景观建设的首都体育馆。 哎呦， 哎，大脚精叔叔是不是从事相关行业的呀？ 好像是， 好像是啊。 哎，因为您是作为一个应该是建设者的这个角度， 是的。 哎，1908好像是建设者，1908之前分享过，好像说他 工程队。 对，工程队建了好多大工程， 对对， 包括国际机场， 嗯， 好像都是他们工程队有一些这个施工项目的。我记得之前1908是说很温暖一件事儿嘛，他说好像是每次看到他们单位建的这些大型工程，就感觉特别温暖，就是哎呀，首都的建设当中。也我的出的一份力呀， 对， 你 就看着我们生活的环境越来越好，北京一天一天发生着这个变化，而我们又是其中的一位参与者，这种不光是温暖了，还有一种油然而生的骄傲。 哎，是因为儿媳妇说了，刚才谁说的这个这个尿炕睡筛子说的这个免费赠他几个减肥的这个针灸是吧？儿媳妇说了，他还可以送几针。 儿媳妇儿，您送的那是什么针？ 儿媳妇儿说这个 无痛。 我说清醒，让您清醒清醒啊，是吧？ 还有变局也在说，咱们金戈铁马这个节目呢，让他觉得像是一股春风，一团火焰，让听众感觉到了温暖。 哎、 也谢谢您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啊！死丫头，她说了，康乐鸽子是有特殊功效。哎呦，看到您说的了， 是吗？我就知道是大补的 啊。对呀、 比如说病人在康复期啊，会经常吃一些这个 啊。 但是他说， 你看， 真的吗？ 哎，我明白您的意思，也跟温暖有关。暖肾的，他说这意思，哎，我明白了、 好的，好的， 哎， 荣成斋也说，等疫情过去，咱们这个听听 FM 聊天室里的亲爱的们，家里人真的应该好好聚一聚了。 哎，是 是的，希望疫情可以早点过去。 没错，奥斯卡迷弟说，台历哪天邮寄的呀？这两天都邮寄了，邮寄了40本，然后有20位这不太听话的朋友啊，没有发您的地址和电话，一会儿私信给我就行。 可能都是和我一样有拖延症。啊， 是， 非得拖到最后一刻。 哎，或者您想是吧？那意思，跟那个吉林那大哥500万不要了是吧？ 是的， 就是下回传一个 一个亿大奖是吗？ 还有一票十亿的也行。 哎，是啊，您赶紧的发给我们啊。 古宏宇说，今天意外的收到了群众的锦旗，感觉到了温暖。 哎呀， 古宏宇，您是什么工作的？能不能把这个锦旗拍张照片给我们秀一秀呢？ 是啊，有的那个锦旗上面写的还特别直白，我看过，网上有一些热搜之前都出过。写的真的就是表达老百姓最温暖的一颗心，一种感谢的心呢。你看， 是的， 李欣就是我，他说他最温暖的时候是年轻时候，老是去首体看音乐会啊，那会儿想起来挺温暖的，是吧？你看啊，尤其我们年轻时候做了很多事儿，真的现在回想起来就是一个温暖的感觉。比如说我年轻那会儿，我现在当然也很年轻了，我小伙那会儿听的那歌什么的，现在再听起来怎么这么温暖啊，是吧？ 不光是温暖了吧，有的时候听着听着真的会热血沸腾，想起很多年前啊，我们曾经经历过的那些事情 啊，想起当年被谁甩了。 你自己吗？ 是啊。哎，我的记忆突然模糊了。那谁甩？ 视线也模糊了吗？ 谁甩的谁呀？我都怎么忘了这事儿啊？ 不重要，不重要，反正已经不在一块了。 哎，是啊，反正还有朋友说了，哎呀，有个事儿忘聊了，特别温暖的。皮下脂肪含量很高的，是不是就温暖了？ 嗨，这说的太婉转了。皮下脂肪含量太高，不就是胖吗？ 这谁说的？说我肚子上有这游泳圈，说那我不减了得了，更温暖了呗。 这是冬天自带小棉袄，自带小棉被， 哎，是 多温暖呀！ 啊， 这是国足的前助教欧楚良说的啊，说有一些规划球员的皮下脂肪含量太高了。哎，说的非常的委婉啊，说的是谁呢？ 我都能猜出来， 说的可能不止一位， 艾克森肯定有 啊，还有呢？ 啊，艾克森不敢跟我比腹肌，洛国富我感觉，好像 也 有皮下脂肪，你看， 就是胖呗 啊，对呀、啊嗯，那我们给各位盘点盘点吧，今天关于这条也是消息出来了，说这规划球员，这几位现在都干嘛去了呀？ 反正就走的那几位呗，艾克森。洛国富、阿兰、高拉特， 没错， 都已经离开了中国，返回了巴西。 是，据说身价都是大幅的下降了。 据说很多人都完成了财富自由。 哎，是啊，就是提前把财富自由实现了。但是说真正的市场，它真实的价值体现出来，肯定是下降了的。你看。 可是我在想哈，他们回到了，有些人大部分人吧都回到了他们这个八甲联赛， 你看 回去之后这皮下脂肪还那么高吗？ 我估计得在海滩上边是吧，有的在海滩经常游泳的可能皮下脂肪能少点， 让我想到小李子在海滩上奔跑那张照片。 哎呦，小李子曾经靠颜值，现在人家靠演技了，是吧？ 是的是的。欧楚良说呢，这些规划球员在中超曾经证明过自己，但某些球员在心态身体方面呢已经不同程度的下滑了啊、这是我们不想看见的。有些规划球员的皮下脂肪含量太高了，我们叫下功夫、哪怕他们回到俱乐部，国足教练组也要跟踪询问俱乐部的队医，不断的去了解情况。 你看，哎呦，那这还得让他给测一下，每天或每周测一下吧。身体脂肪含量，这去健身房都有测的，就是那个表。 哎，是的， 测过吧，各位。 就是、可能去健身房测没有那么的准吧，但是就大不离就这么回事了。 哎，是。啊，或者这没事儿，就是咱们这边国足勤跟着联系联系，是吧？比如说给艾克森微信说，哎，给我发一个你最近的这个肚子照片呗， 体脂含量发我看看。 哎，是，或者说你别 P 呀、哎，有专门 PS 腹肌的这个 APP 有这个功能， 哎，真有， 就是美图那个 APP 上面就可以有。 哎，是，所以说这个啊，规划球员， 哎，不是， 你看 这个意思就是这些规划球员。早晚还得回来呗， 但是 不然咱们干嘛要去实时监测人家这个皮下脂肪呢？ 但是我看大多数球迷预估什么呢？肉包子一去不复返了。 哎，我也觉得是嘛。 哎，是就回不来了，这些规划球员 就是。 你想，人都财富自由了，回来干啥呀？心想了是吧？ 哎，虽然有些人在离开之前也说了啊，我是中国人，我要代表中国男足怎么样？ 是， 但是 洛国富。 我们就当他是临别之前的豪言壮语吧。 哎，我突然想起来有一条理由，这规划权全得回来。而且他们甚至啊还是免费去踢。就是 什么情况下 国足进世界杯了。 哦，他们得完成自己的梦想。 啊，从来没踢过呀，那他肯定想我参与参与，我就是心想，哎，恨不得我给国足返点钱。 是的， 让我回来吧。 我们也跟着大部队吃会儿肉。 哎，是啊。 啊，但是这个概率更小了，是吧？ 这个概率比他们回来更，比他们这个主动回来更小。 哎，是啊，当然这边再给各位介绍点欧洲足球的事儿啊。这是法甲的第19轮焦点大战，大巴黎1-1战平了洛里昂，梅西击中了门柱。哎呦，这梅西怎么运气也不太好啊？然后伊卡尔迪补时阶段扳平了比分啊，这是最新的一场比赛的情况啊。 嗯，是的，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来看一看中国球员在国外的这个目前的情况。根据当地媒体报道显示呢，拜仁计划将中国门将刘少子阳外租到奥地利联赛克拉根福这样的一支球队。据介绍呢，因为刘少子阳呢目前没有资格代表拜仁，拜仁的二队出场正式比赛，所以球队计划呢让他外租吧。拜仁青训方面呢，对于他的评价还是很高的，对他未来也有明确的计划。 哎呦，挺好的，先去水平较弱的球队练练级啊。 是的， 我认为这个是球队一个很温暖的表达， 升级打怪，然后再回来大放光彩。 哎，是再把其他的这个主力都给顶掉了。 嗯， 那多好啊，咱中国男足出了一个世界级的门将。 哎，是的，这其他线上就出不来，咱门将这方面如果能出一个人才也不错 啊。对呀，俗话说得好，好的门将顶大半个球队呢。 半个球队，对 啊，咱前场都不行，就靠一门将守成0-0、哎、然后咱打点球也行， 好不容易啊。 哎，是啊。哎呦，当然这边还有一件事儿，好像对于意大利的卡塔尼亚俱乐部来说就不太温暖了呀。 嗯嗯嗯， 你看 说他们好像是严重的资不抵债，所以卡塔尼亚呢已经宣布破产了。 哎呦， 这样的一支球队呢是不是以后很难再登上一丙的赛场了啊？ 对啊， 据说呢他们理论上完全可以正常的完成这个赛季的意大利丙级联赛的征程。那随着冬季转会窗的即将开启，卡塔尼亚俱乐部呢预计会有多名球队离开的。不过在节日之前啊，他们在周四凌晨还会有一些重要的比赛要踢，这场比赛倒是会正常举行的。卡塔尼亚这个球队曾经也是参加过意甲比赛的， 哎呦， 一跌再跌啊，参加过17个意甲比赛， 你看 参加过34个意乙的比赛，也有很多这个名将曾经活跃在这个世界足坛上。过去20年的时间里啊，曾经也有一些响彻球坛的名字，比如说西蒙尼、蒙拉特、詹保罗还有马兰等等，都曾经在卡塔尼亚执教过、奉献过。 哎， 我很可惜，这样的一支球队呢，由于财务状况，一路从意甲到意乙，又到了意丙联赛。 没错，很令人唏嘘的一个结果。当然了，在这几年的两三年的时间吧，在疫情的冲击之下，全球经济都会有很多的，包括俱乐部啊，受到巨大的冲击。我们期待着早一天在经济上的这个回暖啊，让更多俱乐部感受到这样的一种暖意呀、 啊。哎，这也是一种暖啊。 哎，是，就是说叫暖男。 暖， 希望大家都做暖男。 哎，是。 哎， 那女孩不能叫暖女吧？ 叫 暖宝宝。 哎，这个行。 暖宝宝也可以。 哎，我看行。 嗯， 刚才有朋友在发私信啊，给我们这个电话还有地址，您继续的发着，一段片头广告之后再给您聊回来呀。 拥抱， 拥抱，源于收获的欣喜。 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拥抱， 拥抱，因为时代的荣光。 今天我们向党致以青春的礼赞， 走过百年。 拥抱， 拥抱，为了未来的期盼。 冬奥会为冰雪运动发展带来 这一年， 这一年， 这 我们拥抱长空， 长空， 拥抱大地， 拥抱大地， 拥抱世界， 拥抱世界。 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声喊新年好，广播跨年融媒传播行动， 给 新年一个 拥 抱。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一季，请用同仁堂牌6味地黄丸，道地药材滋阴补肾。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今天前半夜依然会有弱降水，气温低，容易出现道路结冰现象，出行还要注意交通安全。

有优势一些的 长脸， 哎， 长脸的都是帅哥 啊，是吗？ 嗯，金城武， 哎呦， 吴彦祖， 哎呦，还有那谁 啊，还有康乐乐 啊，阿红，哎呦， 哎嗨 啊， 最近一段时间咱不能说他了啊， 哎是啊，这是。已经是人设崩塌的，咱就不说了啊。 是的，是的。 你看， 嗯， 都得温暖的人才行。 对对对，那个不，那是假温暖。 哎呦，嗯、是，啊，对，家庭生活当中也必须得是真温暖啊，夏萌，你说是吧？ 必须、啊。 尤其是老公对媳妇儿这真好啊，不能说处处算计啊，那不行啊。 嗯。 而这个老婆对老公也得是。也不能说处处还得，哎呀，提防还得记着点啥呀？ 哎、两口子，这就别过成了攻心计 呀！啊，对呀、啊嗯，得交心才行。 是的， 你看， 风吹麦浪说暖宝，暖宝，你是说你对爱人的这个昵称是暖宝吗？ 啊，不是，他家新买一个暖宝， 暖宝宝， 就是热水袋 啊。哦、哎，不是也有这样吗？就是称呼自己的爱人啊，哎，或者称呼自己的孩子叫暖宝的。 哎， 嗯， 称呼啊，能体现出一种温度来。 是的， 比如说您叫您非常亲的人， 嗯， 啊、这个爱情方面都叫啥呀、啊？各位有没有叫宝宝的？ 是，反正管孩子叫宝宝，我觉得挺正常的。 海绵宝宝， 海绵宝宝啊 啊，有叫宝贝儿的吗？ 嗯、宝贝儿的，我觉得挺多的。 亲爱的， 亲爱的， 我们这屋都叫亲爱的呢， 嗯、 是。 嗯，或者小可爱。 啊、亲 亲。 哎呀，我尴尬过一回。 啊、 嗯。我以为我还挺温暖的事儿呢。我跟俱乐部一个这个新闻官联系。 嗯，管人叫什么？ 我是一个女生啊。 嗯。 然后那会儿刚流行这个 亲爱的 网上的购物嘛，网上购物一般跟这个服务员不都叫亲吗？哎，亲，怎么我给您包邮什么的？ 是的， 我就结果 给个好评哦。 哎，对， 你管人叫亲了是吗？ 结果我就跟人家一联系，人说哎，你需不需要什么那个这个赛季的这个详细的信息啊？啊，我说亲，我不需要。哎，结果人家就是特别的那个，真的较真的说啊，这个是不是你发错了？怎么发亲啊？ 哦啊、 我当真的百分之百，我对灯发誓，绝对是真的。 好尴尬呀！ 哎，而且就是是都大家特别 特我们相信你 特关注的一个俱乐部 啊、 嗯，我特别尴尬，我赶紧跟人解释说，哎呀，我给人截图的时候，我这多少个网购，我都是用这个称呼的， 啊、 我以为就是温暖点 儿，顺带手说顺嘴了， 哎，温暖一点， 啊、发顺手了， 是， 嗯嗯嗯 啊，所以这事儿咱说话得注意才 行。对对，就是你可以和这个同性之间这么说，但你不能和异性之间随意的用亲或者亲爱的 啊，是 啊，因为女生和女生之间有的时候打招呼聊天啊，都会非常自然的说，哎，亲爱的，你今天中午吃什么呀？哎，亲爱的，你那工作怎么怎么样了？ 哎， 就非常自然的会这么说。但是你说要是一男生，我是男同事，我跟他关系也没有那么近。他突然这么一跟我说的话，确实有点别扭。 哎，哥们儿， 哎， 哎，这 宁可叫姐们儿、哥们儿，都不能叫亲爱的。 哦、行，夏萌，下回我就管你叫哥们儿了吧。 哎、行， 咱俩这、嗯、太有意思了。 办公室叫哥的，叫我哥的也不少。 哎，是，哎，这个是夏萌的一个小秘密啊，今天自己说出来的。 嗯， 有人管你叫哥。 嗯。 哎，这怎么来的呀？这个是不是很温暖呢？管你叫哥，你就想帮人家。 这中间真的有一个故事。 哎呦， 嗯、 这方便介绍吗？ 就话说很多年前， 哎呦， 我和咱们台的另外一位同事 啊， 这个 男的女的？ 男的。 哎呦， 我们经常能够在一些以前在中甲、北控的一些这个赛后录音报道里边听到他的声音 啊， 然后我们有一年一块出差，然后这个出差的过程当中呢，我表现的就是很哥，他表现的很姐 啊， 我们俩就有了一个相互的这么一个昵称吧。 哎呦，是啊，那这个还挺互补的，是吧？ 互补，挺互补的。 哎呦，是、 嗯、 啊，大家这边都说到关于温暖的事儿、 嗯， 北三儿他说了，这网购客服一律称亲， 嗯， 太腻歪人了。 是我觉得就是一个称呼吧， 哎， 一个就是形成了一个制式的这么一个打招呼的方法。 是， 嗯， 但反正这个您总得称呼点啥吧？ 哎、 那不叫亲，那还叫 兄弟、 消费者、 消费， 那肯定太冰冷了。 这位顾客你好，就觉得 啊，对啊， 太正式了，没有必要 啊。对啊，是工作关系，叫亲一下拉近了距离，嗯、 对 这事儿。哎呦，还有小爱说了，那叫什么什么称呼？我看到了啊，那都是显得太正式了吧？ 嗯嗯 啊等等的，这我都看到了各位的。哎，咱们怎么能把这话说的既暖心又不尴尬？这是一个艺术上的事儿啊。 是的、 哎， 如果说关系很好的话呢，咱们就随便怎么说都行。 哎， 可是如果关系没有到位的这个份儿上，我觉得宁可啊把话说的稍微正式一点，哪怕官方一点，哎，都不要说的太腻歪了。 哎， 免得让给对方造成了一些这个不必要的尴尬。 没错。啊，可能人家没准对方我理解了，突然这一秒钟， 嗯， 哎呀，我这领悟了今天， 嗯， 当时人家那个俱乐部那个女生为啥就那么着急呀、啊？ 嗯， 估计正谈男朋友呢、 啊，是的， 男朋友肯定在一起吃饭，哎，都互相看手机，谁呀？就是 互相看手机、 哎，那都是关系特别好，都得互相看，哎，谁呀？这是一个这么阳光啊，这种、 嗯、 还是哎这种大男孩给你发一个亲。 嗯， 人误会了，没准误会了。 给你发亲，这可不行。 哎、 啊， 我理解了。 嗯， 哎呦，今天那我就是原谅他了 啊。 哎，是是是。 哎， 你看， 花呗小新说，网购客服也可以叫客官。这位客官， 啊、 你好啊！这位客官，请给我一个五星好评啊！ 啊，是， 嗯，哎，可是你有没有觉得啊？如果说，因为网上这客服，我们也不知道他长什么样，不知道他是男是女。 哎、对。 但他如果说亲，我们就会默认对方是个小姑娘。 那这不一定、 啊，不一定啊！哎，那我有这种感觉，如果对方上来管我叫客官或者客人、 啊， 我可能会默认他是一位男生。 啊，千万别相信互联网对面的那个人， 哎、对， 别那么轻信。 嗯， 你以为是一个清纯的小姑娘，没准对方就是一个 彪形大汉、 抠脚大叔，都有可能啊，各位。 形容的， 哎，所以网，尤其是网恋方面都得谨慎，各位。 嗯， 别因为对方啊一点温暖的话呀等等的，像我。非常注意这一点， 嗯， 我不会因为别人几句温暖的话，哎呀，我就是、就能融化我的心吗？ 啊， 我现在都已经成熟了， 哦，真的 啊不像说十年以前那个单纯的小孩了， 嗯、 是我也是历经了一些沧桑的变化吧。 哎呀，你这么一说，把自己都说老了。 哎呦，哎，这反正有一些队员吧，好像你说这历经了一些沧桑之后，他反而容易出成绩。你比如说， 说的是。 瑞瑞 赵瑞， 哎， 啊，最近一段时间好像网上对他这个，反正现在知道了是一些造谣哈， 啊，对啊， 挺多的， 包括再往前一段一两年之前穿错衣服了， 嗯嗯嗯， 那事儿等等的，哎，他经一事，你别说，啊，长了很多的这个智慧。然后你看，今天就出来了，当选了，这应该是国际篮联亚大区的年度之星啊！ 哎，这个年度之星，我能不能把它认为是在本年度表现最好、进步最大的球员呢？ 应该就是这意思， 这样了， 星嘛，是吧？ 对，对， 明星 年度之星啊、 哎， 那就是属于赵睿。而且在这份名单当中哈，中国球员只有他、 哎， 而且在中国球员方面呢，咱们女篮还没有人入选呢 啊， 嗯。所以这份殊荣，我觉得，对于赵睿来说呢，他也成为了中国篮球，不管是男篮还是女篮啊，唯一的一张名片了。 哎，是，这边日本队倒是有两个女篮入选的， 嗯、 可能大家比较熟悉丁田刘维还有宫崎早织，这俩都是奥运会时候表现特别好的队员啊。 嗯嗯。 啊，你看这边还有关于篮球的事儿，咱一会儿马上将会为您连线的是北京青年报的篮球记者宋翔，让他给说说 CBA 第二阶段马上就要开始了。 是的。 你看首钢队第一场就打的是辽宁队啊。 哎呀，太有看头了。 哎呀， 嗯、 这首钢队现在到。长春了， 哎， 感觉怎么样啊？ 不知道林书豪的这个小烧烤有没有实现啊？ 啊，对呀、啊，能不能说一下子这个飞机感觉到，哎呀，长春怎么这么冷啊？ 嗯、 将近零下二度的这个气温啊！哎，我给各位透露一点啊，我小时候在东北沈阳，那会儿最冷，厦门你猜多少？ 零下二十多， 零下三十五度左右、 啊。 我小时候那冻的，哎，我都能够扛过来，所以我小时候就是特别扛冻一个人。 所以你们穿毛裤吗？ 得穿棉裤，哎，得戴围脖啊，什么帽子特别厚的。小时候，所以说，哎，突然就感觉到好像确实地球是最近一段时间变暖了很多呀。哎，这跟温暖可能有关系 啊。可是这暖不好， 哎、是这不是我们需要的一种暖。 嗯、对， 这跟温室气体、跟二氧化碳有关啊。咱还得是践行绿色环保的减排才行啊、 嗯。 这边马上为您连线的是北京青年报的篮球记者、评论员宋翔。宋翔你好啊。 嗯，康哥好，小宝。嗯。 宋翔这边大家都很关注啊，这首钢队到长春了，哎，感觉到没感觉到一些温暖的？ 感觉还是很冷的，因为 我在这两天也跟北控跟首钢的一些球员去聊天，他们说这个确实零下20多度，然后确实很冷。有些球员呢，这个穿了这个非常厚的和那个最长款的或最为保暖的衣服啊，这个羽绒服。有些话像是北京首钢队的这个体能师马特啊，这个我看昨天的时候刘晓宇晒了个图。大家都知道刘晓宇是长春人嘛，他说那个他晒了一张马特穿半截袖在这个抵达的时候的一个照片。所以你看到这个确实有些这个球员这个比较的这个不行动，但是呢有些人呢确实也是比较这个抵御寒冷的这种情况比较好，所以呢有些人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呢整体上我看我跟一些其他的球员也看呢，确实他们对于尤其一些南方球员对于长春这个地方呢确实还是觉得感觉很冷。 是这个这么冷的天，但是还好室内这个暖气是非常的给力啊，大家我觉得逐渐适应几天都能适应着这样东北一种冷的劲儿，因为室内和室外这个温差需要大概几天时间来调整调整吧。当然从竞技层面包括阵容方面这宋翔能不能给我们分析一下，包括北京首钢男篮还有北京北控男篮这两支球队他们做好了准备吗？ 两支球队呢应该说都做好了这个第二阶段的这个准备，因为呢我们看到北京首钢队带了16名球员去长春，这些球员呢全是能打的球员，并且都是这个经验最为丰富并且各个位置最强的球员。三个年轻的球员都留在了北京啊，这个没有去赛区。从这个阵容来看呢，你可以看到首钢队的一个积极的信号，就是他们要在第二阶段呢去全力的争取好的成绩，并且呢提升自己的排名。而他们的赛程呢也相对友好，所以呢整个的首钢队应该说在第二阶段其实呢应该他们的整个的阵容是一个磨合的状态，因为呢两个外援，一个包括林书豪包括吉普森，其实都需要比赛去进一步的磨合。虽然说过去的40天的一个间歇期他们有很好的一个训练的质量，但是呢比赛跟训练呢并不是一样的，所以如何去产生更强的化学反应，如何跟两个内线范子铭跟李博豪之间产生更多的这种配合，所以呢得通过比赛一场一场去打。这个是我们期待的。那北控队呢其实带了14名球员去的赛区。应该说整体的情况也还算不错，但是呢队伍当中呢并没有兰兹伯格。据我了解呢兰兹伯格呢会在过几天去抵达赛区跟球队呢去会合。应该说第一场比赛兰兹伯格肯定是打不了了。那后面比赛什么时候能够出战可能还要跟具体的磨合的情况而定。因为呢兰兹伯格毕竟他有一个长时间的隔离期，并且他还没有跟北控队去实施合练，他也得需要熟悉马布里的对他的要求以及各方面的一个配备。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北控队在赛季的第二阶段的初期还是得需要更多的磨合的。 另外大家也关注到了这个第二阶段啊各个强队尤其是啊这外援好多都回来了，相当的齐整，包括北京首钢男篮接下来的对手这辽宁队啊相当的齐整这个阵容了。宋翔跟我们前瞻一下这场跟辽宁队的比赛吧。 对，确实这场比赛其实有很多的这种看点。其实我今天在报道的时候有一个信息是这样的，就是这场比赛非常的火爆，而且呢这个门票卖的非常的快。因为呢这场比赛呢是对外去售票的，总共是1300张球票。这个发放这个去售出，应该是在今天的下午2点开票，1分钟之内1300张球票全部这个售罄。 哎呦，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秒售罄非常的快，看出球迷对场比赛的关注度啊。当然说辽宁队啊非常强，而且他们这有这个莫兰德这样的一个新的内线外援的引入，但是呢我记得之前也说过，他们有4个中国男篮的国家队的球员，他们跟辽宁队的会合时间只有1天，就要马上投入新的这个第二阶段的比赛的开启，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变数，会影响整个比赛的一个走势。但是呢这场比赛啊我觉得非常的精彩，而且确实也是一个焦点当中的焦点。 是这一时段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青年报的篮球记者评论员宋翔，咱们下回再聊啊宋翔。 好的，再见。 再见。哎呦，大家对于 北京首钢队和辽宁队这比赛有信心吗？ 9290我觉得挺有信心的 啊。他说 长春这么的冷，首钢去做客，希望辽宁给咱们送温暖哟。 哎呦啊，辽宁队反正这些人应该都挺抗冻的 啊， 应该比首钢队要抗冻一些。 别给我们送冰棍儿啊。 哎，是这边还有看到有朋友花呗小新说了，他去过长春出差，下了雪好像不化，因为太冷了，都在大街飘着， 存得住 啊。对呀，说司机开车拐弯都带小漂移的。哎呦，那确实路滑呀。 哎，我没去过长春，就东北大城市，我只去过哈尔滨和铁岭。 哎呦， 铁岭还是在 哈尔滨，应该是最冷的了。 对对对，因为铁岭是在4月份去的嘛。 哎， 哈尔滨是冬天去的。 是 我第一次看到，真的就是司机那就是开着开着突然下来给轮胎绑这个防滑链。 哎呦， 以前只听说过啊，那次是真的见到了。 我小时候就是沈阳，要比长春暖和 啊，暖和 暖和，纬度稍微往下一点嘛。但是我记得我小时候冬天冷到什么程度，我们家当时住7楼，各位，我们家水管子给冻的，水冻成冰了。 哎呦， 就是我妈我爸那会儿得，比如说要把水龙头打开之前得拿着什么烫一烫， 烤一烤， 烤一烤，才能有水。就那会儿冬天确实最冷，我就35度左右，特别的冷。 可是你家里边应该都是挺暖和的吧？ 啊，家里对暖气，就是正好那水管那一块儿就没该着暖气，所以冻着了。 那我跟你说，这个人都说南方人扛冻，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家里边没暖气。 哎呦，是 从小就是家外边可能零下个1-2度哈，家里边差不多也就是那温度。 哎，是平时都忍受住了， 都忍受着。对，所以我第一年来到北京过冬的时候，我觉得天哪，北方的冬天简直就是天堂啊！ 啊，是啊，怎么像春天一般的温暖啊， 是 吧？ 是的，是的。一回到屋里边，就这有暖气片， 哎， 什么牛奶呀，什么各种吃的都可以放在暖气片上烤一烤。 没错， 很美很美 啊。这边大型犬科动物他说了，长春是不是澡堂子也挺多的呀？ 哎，好像真是 啊，这个，东北的烧烤，还有 澡堂子文化， 对，都挺厉害的这方面。哎，是，哎，这个很温暖啊，东北澡堂子，各位去泡一泡，它不止洗澡。 我去过一次，就你在里边玩一整天， 哎， 都不带重样的。 是里边什么娱乐，而且就现在有一些这个澡堂子啊，这菜系配的特别全， 对对对对对， 那自助餐呢，我觉得比一些专业干自助餐的， 你说的我 都强啊， 心生向往了。 哎，是， 嗯嗯， 哎，你说这吃完自助餐都得可劲儿造啊，造完以后再洗， 还可以看各种表演 啊，对啊， 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游戏项目可以去玩， 哎， 去玩儿啊。 是这边复古他说了，长春确实是很冷啊，还好，CBA 队员们这个球场之内应该是非常非常的温暖，因为我在冬天那会儿之前去过，我印象最深的感觉特别冷的就是去南昌，采访女篮那会儿全明星赛，哎呦，12月份也是这个12月底那会儿左右，那给我冻的， 因为它湿度够大， 是， 所以就是阴冷的感觉，加上屋里边又没有暖气，完全是靠这个空调来供暖的话，空调它有个有些空调它会有什么除霜的功能， 哎， 开一会儿它就出会儿霜，这温度就又下来了，所以就是反复反复，特别的难受。 没错， 能理解 啊，那叫什么纯魔法攻击，说这个北方的这个冷还是物理攻击，因为它里边水汽比较少， 南方是魔法攻击 啊，对，我看有朋 友 特别逗的，就是确实南方那个湿冷啊，但是。哎，真受不了！你打空调有时候也是受不了。 对，所以很多南方来的朋友啊，他们才是扛冻界的真英雄， 扛把子是吧？队长他说了，去年他有一同事，长春的同事，在北京把脸给冻了， 在北京 吗？哎呦， 北京和长春相比的话，应该算是温暖了吧？ 那肯定是相当温暖了。那你这同事回去我估计都不好意思分享，说哎，怎么你从长春来的这个耐寒能力到北京把您脸还给冻着了， 就是呀， 哎呦， 花呗小新说在上海待过一年冬天， 这个零上一摄氏度，下了三天雨，只能穿羽绒服裹被子在空调底下窝着。 哎呦， 太冷啦！ 啊，是啊，啊，所以有一个歌词，我记得《南山南》里边有个歌词说的特别好，叫什么？你在南方的艳阳里大雪纷飞，我在北方的寒夜里四季如春。 是的， 啊，说这就这意思， 就这个意思，形容的非常的到位。 哎，是 啊，还有托尼韦，哎，你这一说起这南北方冬天吧，大家这话匣子都打开了。 对， 托尼韦说，其实南方比北方冬天还冷。那年在江西上大学，赶上那年雪灾，哎呀，太难过了。 哎呦，是 太冷了， 巨冷无比啊！这边还有朋友，是不是您还没有给我们发您的地址还有电话呀？还有20位获奖的朋友，刚才是没有发呀。这名单我再次发到群里边了，包括这有一些朋友正在聊着呢，啊，怎么就不给我发地址啊？ 啊， 啥意思？ 大家不要害羞。赶紧发来吧！ 啊，对，别害羞，我们这个，您一分钱都不用花，别担心是不是还得花邮费，不用，我们这边都给包圆了， 包邮了， 哎， 啊， 是的， 大家快给我们发来您的个人信息吧，啊，康乐乐今天下午已经寄出去了40本，还有20位朋友啊，陆陆续续也都收到了您的个人信息了，啊，还有一些，抓紧时间， 哎，抓紧时间啊，各位，这边再给各位介绍，还是篮球这边， 好的， 篮球这边，我觉得有一件很温暖的事是什么，就是一些。很有名的球员吧，退役之后马上能找到很好的一些工作啊，会有很好的前途，多温暖的事儿啊。这说的就是很多朋友很喜欢的彪哥，哎， 也跟北京首钢有过一段很深很深缘分的张庆鹏， 没错， 哎，因为这个昨天天津队呢也宣布说，这个张庆鹏啊将会加盟天津教练组，担任助理教练，辅佐天津队的主教练张德贵。那对于张庆鹏来说呢，这个退役之后也完成了一个华丽的转身哈。我们了解到他退役之后呢，曾经在 U18 国青队担任过助教，对于年轻的先行者来说呢，他也能够更好的融入到球队的氛围当中去，同时也可以为球员树立一个好的榜样。 哎， 也希望这个彪哥以后这个教练这条路啊，可以越走越宽广 啊。彪哥之前是这个庆鹏啊，我看解说说了几场，确实很专业啊，但是还是有点放不开，我感觉。 对，有些人可能有与生俱来的这种表达能力，有些人呢可能比较。内敛， 哎，他有点腼腆， 哎，对，他有点这种害羞的那种感觉。 是，张庆鹏是一个非常努力的队员，大家想想，他换了这么多个队啊，包括原来开始在辽宁队成名的，然后新疆，又是北京，又是山东的，支撑他是什么呀？我认为不是说所谓的这个名气，哎呀，这很厉害啊，你没有实力的支撑，没有后来你这训练的保证，其他队不会要你的。 是的。哎，大脚金叔叔还说他的情商还特别的高，圈内口碑非常好。 哎呦，是啊，但是括号啊，这好，辽宁球迷好像对他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看法的呀。因为当年他离开辽宁队有很多的故事啊等等， 哎，这个也能理解， 是有时间也各位再详解吧。 对对对，从咱北京队出去的那几位，不是咱到现在也有点这个心里边过不去的坎儿吗？ 哎，是，这边还有朋友也说聊聊琪琪最近是不是在澳大利亚也更加的温暖了？ 琪琪是挺温暖的，但第五场比赛一时半会儿看不着了，推迟了。 哎呦，咋回事？ 对手新冠检测呈阳性嘛？ 哎呀， 比赛就推迟了。所以想看琪琪在 NBL 第五场比赛，还得再等一等。 有朋友还说了，想看 NBA 的欧文，这能看着吗？最近 看是能看着，他不是还没打疫苗吗？主场肯定打不了，只能去客场。 哎呦， 反正如果客场那边也有一些相关的这个防疫规定的话，估计他客场也打不了。 哎，是，反正现在篮网队啊，确实是遇到巨大的困难。 哎， 球队的几个大哥都是新冠呈阳性，比如说这个杜兰特呀、哈登等等等等的，篮网因为无法凑够8个人出战，已经是连续延期了3场比赛了。 不光是这个篮网那边哈，这边你看，独行侠的球星东契奇也触发了联盟的健康与安全协议，这让联盟的这个节日大战再一次缺少了一名球星。因为按照赛程呢，独行侠将会在节日这一天，也就是12月25号这一天面对勇士队。本来是想看到这个众星都能够在节日这一天出来亮亮相的哈，但是没有办法，有些人就是由于疫情的问题呀，或者说新冠核酸检测呈阳性的这个问题呀，那就不能够登场了。 哎，是，这边还有朋友，说发这个个人信息的时候啊，给主播发悄悄话。 对， 您发了一遍了，一般就是成功了。 是的， 是。然后、 一定要点那个悄悄话哈， 没错， 不然就大家都看见了。 哎，是啊，放心，各位应该发的都是悄悄话。 嗯， 如果说没发悄悄话，各位也会提醒的。然后这边后台帮着删一下啊， 嗯嗯嗯、 啊，各位的隐私非常的关键。当然，刚才还有朋友说了。冬奥的事儿也是充满各种各样的温暖的呀。 是的，我觉得这个随着北京冬奥会日益的临近哈，现在越来越多让人暖心的事情呢都陆陆续续的出现了。其实不光是暖心啊、 哎、 慢慢的还有一些让人激动人心的让人热血沸腾的消息也会越来越多的为大家带来的。 是。 在今后金戈铁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更多的去加入冬奥的元素。首先要关注到的一条和冬奥有关的消息就是今天上午国务院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防疫手册第二版的相关内容。北京冬奥组委专职副主席、秘书长韩子荣介绍，所有涉奥人员需要在来华至少14天之前完成全程的疫苗接种，才可以免除集中隔离，进入闭环管理。鉴于当前全球疫情形势的复杂性，我们特别建议所有涉奥人员呢都能够接种新冠疫苗的加强针。 哎，另外也是关注到的是，北京冬奥组委表示，所有的涉奥人员进入到闭环管理，不能接触城市的相关层面，这个也是非常细致的一种考量。防疫手册提出了6项原则：一是疫苗接种，二是闭环管理，三是建立新冠联络官的机制，四是检测追踪与隔离，五是减少接触，六是提高卫生的相关的意识。当然了，北京冬奥组委的疫情防控办公室副主任黄春也是介绍到啊，关于入境人员的远端的防控，一是要求所有的来华前14天的这个人员呢，下载冬奥通 APP， 每天要进行健康的监测。二是，在来华14天之前呢，要完成全程的这个疫苗的接种。三是，在航班起飞之前的96小时之内，要进行2次核酸检测。四是，针对入境来华前的既往感染者，要求除了做2次核酸的检测之外呢，还要再做2次核酸。同时要提前8个工作日向北京冬奥组委来提交既往感染的相关审核材料。还有第5点，在入境的时候要在机场海关进行口咽拭子还有鼻咽拭子的核酸检测。第6是在离境的时候会提供24小时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便于他们离境到目的地的相关的国家。总体来说呢，从远端防控到离境都有相当严格的这个措施呀。 闭环管理是绝对不可以跨出闭环的哈，这是非常严格的。另外备受大家观众朋友关注的就是关于这个境内观众的票务政策还有一些防疫的要求。关于这方面呢，相关的计划方案冬奥组委也正在研究制定过程当中，适时的呢也会向大家去公布，所以也提醒大家呢以官方渠道公布的消息为准。除此之外，关于冬奥会也来看一看这个冬奥运动员们的一些相关消息。体育总局冬运中心今天就表示，宣布武大靖、任子威、宁中岩、高廷宇由于获得了世界杯分站赛冠军，已经获得了冬奥会的参赛资格，其他运动员呢还需要通过选拔赛来确保获得冬奥资格。 另外我们也关注到了花样滑冰这边的很多朋友关注了羽生结弦啊，最近怎么样了？ 很多呀， 哎呀，是啊， 他粉丝真的很多，而他的粉丝好像基本上都和这个2次元哈能够联系到一块去。 而且他粉丝特别的温暖什么 的。 羽生结弦之前参加这个什么奥运会大赛的时候，哎呦，现场这毛绒玩具可劲儿扔啊，往底下 受这个毛绒玩具洗礼。 哎，是啊， 今天他也完成了一个这个里程碑，他完成了这个阿克塞尔4周半跳啊，成功的落冰了。 哎， 不过呢，这是他训练当中完成的一个动作。要知道这个男子花样滑冰运动员哈，想完成这个4A 跳呢是非常非常难的，几乎 是 没有人可以完成。不过呢，他现在的目标就是获得北京冬奥会的入场券，而在正式比赛当中还能不能够完成4A 呢，也期待这个羽生有更好的发挥。 我给羽生也是出个主意啊，可以说有更加多的艺术美感 啊。怎么着， 比如说参考我今天这套衣服就很有美感啊，是吧？ 但我觉得他都很飘逸的那样 啊，是吧？他之前玩什么阴阳师 啊， 就来这种音乐的。 嗯， 哎，还真挺飘逸的。 对，他就是走那个线的。 哎，也是艺术家。你看 啊，所以羽生结弦，咱们期待他未来有更好的一个表现吧。啊，确实是，啊，这应该算是花样滑冰的顶流的这个运动员了。 你这个词说的很好，就是花样滑冰界的顶流。 哎，是，哦，啊，当然了，今天也是关注到了冰球这一边出了一个最新的消息。 嗯， 北美职业冰球联赛 NHL 的官方机构宣布，由于当地的新冠肺炎病例和比赛推迟的数量不断增加，北美职业冰球联赛的常规赛季的赛程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因此呢，他们将会无法参加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NHL 的总裁加里·贝特曼表示说呢 ，NHL 将会利用2月6号到22号的期间的可用日期，来重新安排已经推迟或未来可能推迟的这些比赛呀。 嗯，是。除此之外，冰壶方面呢，冬奥会冰壶的赛程今天也已经隆重的出炉了。按照赛程安排呢，中国冰壶混双将会在大年初二，也就是2月2号这一天率先亮相冰立方，对手是瑞士队。明年2月8号、19号、20号，北京冬奥会也将会先后产生混双男子、女子一共3枚冰壶的金牌。 哎，是。这边大家都在聊着我们今天的话题，晚高峰5点到7点2个小时，厦门康乐陪着各位说说冷天，咱们说说暖和的事儿吧。 哎， 最近有没有谁让您非常暖和呀？ 你说的是家里人吗？ 啊，都行啊， 都行， 啊，或者陌生人。我看刚才谁发的特别好啊， 嗯， 说陌生人的一点点小小的举动，比如您在，比如说走一些这个饭店的门的时候啊， 嗯， 现在门帘子都有， 对对对对， 特别厚， 有人给你主动的掀一下门帘儿， 哎，或者您出门，嗯，这一起走那个门的时候啊，那门啊这一关的话，风要大的是啪一下，那冲击力很大，哎，别人拿手帮您挡一下， 嗯， 这都是很温暖的事儿啊。 是的，还有一些这个男士哈，特别讲究，特别绅士， 哎， 每次呢都会给女士主动的开门， 哎，是啊，还有很多女士也特别的温暖，也主动帮我。 嗯， 好像也帮助过我。 哎，你这， 哎，谢谢各位 了。康乐乐，你长点心吧，这个时候你赶紧主动啊！ 啊， 还让人女生给你撑着门。 哎呀，错过了800亿啊， 哎！ 你这么一提醒我呀， 是 好多的这个机会都错过了， 哎， 是吧？ 你还就是享受在女生为你服务的这个过程当中。 哎呀，我还太嫩了这方面， 完全没有，这你得转变转变。 哎，是我得会来事儿点儿。8740他说了，他去超市买完东西，手提兜子。啊，正撩帘子的时候，结果呢，小保安是特有眼力见儿，他说我帮您撩帘子， 哎， 啊，这就很温暖，就跟我刚才说的是一个事儿啊。 嗯嗯， 你看，啊，还有这边还有奎托斯，他说了，前几年在衡水马拉松赛道上，一个陌生人看着奎托斯怎么，哎呀，快没劲儿了，面如菜色一般啊， 嗯， 给他了一个能量胶。 哦，是不是低血糖了呀？ 哎，是，或者给您一根香蕉也行， 嗯， 多温暖啊，是吧？ 给一颗糖。也是好的， 哎，对， 嗯， 啊，有的时候陌生人突然的一个暖心的举动，让我们感觉倍儿温暖啊， 嗯， 哎，是， 是的，还有朋友说，就是暖心的事情吧，有的时候就是那么小小的一件事情。我刚看见纳进我心还说呢，说免费升级，人家还给我更换了一个路由器， 哎呦， 我挺暖心的啊， 是。这边还有5761UY 说了，温暖的地方听着我们的广播就感觉非常的温暖，啊， 哦，在哪里呢？ 是 在家里吗？ 啊，咱俩的声音也是自带温暖的感觉 啊，自带暖光。 哎，是，今天我是刚喝完这个热汤，然后上节目的就是为了把这种，哎呀，温暖的感觉传递给各位啊。 嗯嗯嗯，对吧，我们直播间其实这个光源哈也是暖光源，在冬日里边这个暖光源哈非常的重要， 没错。 嗯， 这边还有西爸和风爸说了，忙忙碌碌一天回家吃顿热乎乎的饭就感觉特别的温暖啊。 嗯嗯， 啊，所谓的老婆孩子热炕头也是一种温暖啊。 对对对， 哎， 7250说，康乐乐，你那个温暖的假发呢？ 哎呦， 那么冷，还是戴上吧。 好好好，我一会儿必须得给戴上啊，这假发，这就可以当帽子了，各位。 对，今天这么冷，如果出去一会儿骑车回家的话，真可以戴上。 哎，对， 嗯， 就别把谁把我薅下来就行，我就怕。 顺便享受一下行人给予你的目光语。 哎，是我这一般就喜欢目光。哎，我发现，大家总关注我，我也有一种温暖的感觉 啊。 我怎么这么喜欢被人关注呢？现在 惦记你。 是啊。 嗯， 这别惦记我钱就行。 嗨，你有那么多钱让人惦记吗？ 哎，你说的太对了。抓紧挣钱吧，咱们。4578优异说了，陌生人无意之中的关心特别的温暖。 嗯， 哎，是。

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热辣滚烫，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6:43，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今天我们聊一点让人温暖的人和事儿吧。 啊，这边有一位朋友，我觉得说的真好啊。 嗯。 啊，他提到了一件事，什么特别温暖？乡音特别温暖。 是的。 家乡话听着咋这么温暖呢？ 啊，对。而且我觉得有的时候吧，比如说我其实不是东北人，我不是沈阳人，但有的时候我听到沈阳人说沈阳话，我也会觉得很温暖。 哎呦， 嗯 啊，反正这个体育圈里边，夏萌你可能会经常听到一些， 经常 是吧？这李铁指导， 嗯 啊等等，反正眼巴前的是吧？原野老师，经常聊的人，哎这边若愚他说的，若愚应该是南京人， 他说他父母是南京人， 哎他说在北京听到南京话就感觉到非常的温暖。 嗯，哎马德兴老师是不是也是南京人啊？ 江苏人 对吧？因为我每次听他的口音都觉得，哎，有点耳熟。 哎，是，反正大家真的 哪天问问他吧。 是哪天问一问？ 哎，是的，是的。 啊、马老师，这个咱把他这个家乡的这事儿给问明白了啊。 哎，他被问愣住了，每次都是问不是国足就是国安，各种这个问他刁难他。 哎，是。这边还有朋友说了，家乡的一些美食会引起各位非常温暖的这种感觉。 嗯嗯。 啊、比如我们这屋的北京本地的朋友最多了，那肯定一提起卤煮火烧， 是的， 那就相当的温暖了。嗯、哎 哎，还有位朋友 Space 说，天气这么冷，去聚宝园暖和暖和。 哎呦 啊，改天单请康乐乐呀。 啊，您是去暖和暖和，得多点点菜是吧、 啊？就是他们去吃涮肉嘛。 哎呦，那太暖和了。嗯 是的， 是 啊，女生宿舍说这个天津话也非常的有意思。 哎呦， 嗯，姐姐 啊，是逗泥湾儿、 哎、 是吧？ 啊， 哎， 还有唐山话，哎，是的，就是带小尾音拐调调的哈。 哎，是，闲人北三说康乐，你是不是沈阳话是最切的呀？我不切，我随时转换、 嗯、 啊，我这是、 哎。那你来一句呗。 我这啥也不说了，都是。缘分呢，各位， 缘分呢、啊、 哎是啊，来看这一时段的点赞助力榜最新的情况、嗯、第一名1908，第二永远的儿媳妇，第三9489，第四李欣就是我，第五心已远行，这两位都是新朋友、 嗯、 第六1717，第七飞宇，第八我在朝阳，第九家里人，第十7117QQ。感谢各位这时段的大力点赞支持啊。还有新朋友问了，说哎这我们送台历的标准是什么？其实最主要就是您点赞， 嗯， 另外经常来我们这屋，精彩的评论跟我们聊得热热闹闹的， 是的。 再有一个，您真心的喜欢我们节目啊，还有喜欢我们主持人都很重要啊。 嗯，是，来多和我们聊天吧。 哎，是，没准下期我们的这下一回的这个奖品了。哎，估计得是过年那会儿，看看各位能学吗？学吗？有什么新奖品吗？ 就是在元旦以后安排了、 哎、是、 嗯、 得找点年节的这一类的、 嗯、 啊，下一回没准您就中奖了呢。 是的、 哎、 还有很多朋友，哎呦怎么都说着说着就说到了家乡话上。 哎呦、 啊、 因为家乡是最让人感觉到温暖的呀、 嗯嗯、 啊当然了，好多朋友虽然不是北京本地的朋友，但来到北京之后就感觉，哎，北京怎么这么好啊、 嗯、 北京人怎么这么热情啊，是不是也是感觉到非常的温暖的呀？ 是的。哎呦，宇智说朴树也是南京人，不是吧？ 啊，是吗？ 啊、嗯，他说倪妮、梅婷，哎，这都是，这我知道，朴树不是吧？ 啊，这个我还真分不太清楚。 嗯、 啊，沈阳的我倒知道不老少啊，各位。 不老少，哎， 那英 哎，刚刚有朋友说到了那英 啊，是 孙楠、巩俐， 挺多呢。 哎，是的，其实挺多的。 哎，是、嗯、啊，反正就大家北京的朋友最多了，是吧？ 啊， 走大街上，大多数都是自己老乡 啊。还有说 都挺温暖的。 说梁叔的南京话说的挺有味道的，梁叔说的那叫扬州话。 哎呦，是吗？ 他每次都会在我面前显摆他南京话，其实他说的，嗯 啊，这你都能听出来。 我能听出来。 哎，是啊，就好像是有朋友跟我秀东北话， 就是就是， 我也能听出来，黑龙江口的、吉林口的、辽宁。不同的市都不一样的口的， 对对对，人家老话说叫十里不同音， 哎 哎，差点地方那方言完全就不一样了。 哎，你比如说顾艾伦，有朋友就说了，哎，他怎么有时候平翘舌好像不太分啊？ 嗯嗯嗯， 辽阳的就是这特点 哦。 对， 铁岭的呢？ 啊，铁岭的也有自己特点， 嗯、 但是沈阳的一般就分平翘舌音 啊、 嗯。对， 哎，那东北哪儿的普通话最标准啊？ 黑龙江的， 嗯，哈尔滨的， 对，反正是。黑龙江的普通话是最相对最标准的，然后辽宁一般来讲，哎，我们这边普通话要想学到一级甲等都是有难度的， 哎、 所以 我就记得那会上大学嘛，老师就说这个东北话吧，你别看这个。就有种润物细无声的那种功能， 容易把你带跑了。 只要一个寝室里边有一个东北人，那整个寝室都完了， 哎， 都变成了东北人。 是我高中那会儿，我实验中学的嘛，我高中有一位同学，女生，名字特别好， 嗯， 陈梦，跟奥运冠军一样的名，我印象特别深。哦、北京的同学， 嗯， 他父母去沈阳工作嘛，结果就在我们那儿读书嘛， 嗯， 哎，我们一听，哎，这口音怎么这么好听啊，是吧？嗯、哎，特别亲切。结果陈梦这来我们一个学期，过年回家了，结果回来跟我们说，哎呀，我一回去怎么都说我带东北味儿了呢？然后我们听，哎呦，说不是，你还是北京味儿，你还是这个挺正的这味儿、啊，挺有意思的。 哎，是的，就是这个很多方言啊都有这种效果、 哎， 你平时不觉得，但是你突然有一天张口，你发现，哎，我怎么说话变味儿了呢？ 哎，是，所以今天咱们聊到，哎呦，有人破案了，说马德兴老师是。太湖近邻说了， 嗯， 无锡人、啊， 无锡人， 哎呦， 对，小丽姐姐的祖籍其实也是无锡 啊、 嗯， 是，哎呦，是，大家都聊得非常温暖的事儿啊、 嗯。 这边还有朋友说了，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啊， 嗯 嗯, 嗯， 啊，是，就提到挺温暖的，是吧？这边咱再给各位介绍点温暖的资讯吧。 是的，是的，我们还有一些这个社会新闻想给大家一块进行分享。 哎，是。 那说到温暖的，我们如果说以后坐公交车，我带着一张公交卡，我全国各地都能坐，那多爽呀！ 哎呦，真好。 交通部门今天就说了，咱们国家铁路客运电子客票服务覆盖已经超过了1600个二级及以上汽车客运站，318个地级以上城市实现了交通一卡通互联互通，102个城市开通了95128个这个公交线路，那么都是可以用一张卡实现通坐的。除此之外呢，网约车一键叫车功能也为老年乘客提供打车服务等等相关的这个暖心的服务。 哎呦， 说以后咱们出去旅游哈，国内城市旅游带着一张公交卡，而且这公交卡不是可以绑定手机吗？ 哎， 咱就不用说在外地也想方设法的怎么坐公交啊，怎么去研究了。 哎，是、 啊、省了大家很多的时间。 哎，很温暖的事儿。另外，关于菜价的事儿啊，肉价的事儿也是必须得体现出温暖才行、 哎。快到过年过节了，大家都在意这个。 你看啊，这是北京新发地的批发价，将会稳定在大概是每斤10元以下。哎呦，这是猪肉的价钱啊！ 嗯嗯嗯。 猪肉价钱稳定，对大家过节是相当重要了。 是的， 包饺子都得有猪肉才行啊，是吧？ 对对对，而且即将到来的这个元旦和春节期间哈，这猪肉价格呢也是相对比较稳定的。 哎，是。这边还关注到了这条信息，我觉得，哎呦，这个太温暖了， 嗯， 天价的温暖啊， 天价，天价，这个又送温暖啊， 哎，是啊， 也是最近一直去关注的事情。那么多地税务部门呢，最近也发文要求艺人啊、主播等等自查，并于年底前纠正涉税的问题。 对， 北京市税务局呢也说了，依法纳税是每一位公民应尽的义务，明星艺人、网络主播等等社会公众人物更要严格遵守税法的规定。 哎， 那目前呢，像咱北京、上海、浙江、江苏、 广东、安徽、辽宁、河南、贵州等等九个省份以及深圳市的税务部门都在公告当中明确了明确要求此前尚未关注自身涉税问题或自查整改不到位的明星艺人、网络主播等等，抓紧对照税法以及有关的通知进行自查，并于今年年底之前向税务部门主动上报或者纠正涉税问题。 哎，是，咱们今天聊一聊暖的事儿啊。最近什么样的人和事儿让你感觉到特别的暖啊？我突然想到了，在感情层面，有个爱你的人就非常的不容易呀、啊。咱什么时候能找到一个真正的非常爱你的人呢？ 你说除了这个爸爸妈妈之外的爱情方面的， 哎、 对吧？ 没错、就是这个是太关键了，太重要的一件事了啊。 是的， 能不能找到这么一个人爱你的人？ 看缘分吧。 哎，是、 人海茫茫当中，我只看见了你，你只看见了我，就那么一刹那之间，一眼万年呐。 没错啊，这种一眼万年的感觉，你看有朋友就分享了，哎呦，好像还真有这种找到这种爱他的人的这种感觉的，那太温暖了。 是的 啊，这首歌曲我们马上送给您。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呀、啊。 要的还想要的对不上号，你以为世界可以重来，换个人当主角，爱情就会天荒地老。你不知世界上谁对你好，为了你他可以什么都不要。不管你混得好不好，是否给他荣耀，他都愿意为你操劳，陪你到老。有个 爱你的人不容易，你怎能如此伤他的心？他惦记着深爱的唯一的你， 还不趁现在 好好努力。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 你为何不去好 好 珍 惜？ 当错过了失去了忏悔的你，是否还能换回那个善良的心？ 哎呦，有的朋友听出来了，这是那英演唱的歌曲，这歌还是电影的主题曲《夏洛特烦恼》。 夏洛特烦恼， 哎，我读的挺标准的吧？ 是的，是的，是的。 夏洛特烦恼是、那个电影就讲的是一种爱情的，最后还发现他是自己的媳妇儿好，温暖的感觉呀、啊。 就你别总惦记着外边一些花花世界，其实你身边那个就是最踏实、最适合你的。 哎，是啊，大家今天的点赞助力非常的给力啊！第一名1908，第二永远的儿媳妇，第三9489，第四心仪远行，第五李欣就是我，第六我在朝阳，第七飞宇，第八1717，第九默默听专家评论，第十7117QQ，第十一一抹绿色，第十二家里人，感谢各位的大力点赞支持啊！我看现在多少了？哎呦！得破纪录了， 破纪录了，37吗？ 37， 哎呦， 马上破37万了，这热度， 再次感谢大家哈， 哎呦， 今天 破了， 我们不光是这个暖心了， 没错 啊，都有点 太给力了， 燃烧沸腾起来了 啊，是、您的手一定也非常的温暖啊， 再次谢谢大家 啊，因为我们这屋纯手工点赞太不容易了，您呢？ 大脚星叔叔说，这个作为海淀人初到朝阳有点自卑呀，没见过这么高的楼，您这凡尔赛真是 是啊， 太厉害了、 海淀这么多厉害的高校呢是吧、 失去了忏悔的你，是否还能换回那颗善良的心？ 好，西边老好也说了，是这次他也感受到了很多温暖的事儿啊，就是在疫情防控方面，我看到您发的这些了。还有一个事儿，包括西边老好这些朋友，您没私信给我这些得奖地址和电话的，赶紧私信过来呀、我们还有20本没发出去呢。 是的，不就这个时候就别低调了， 别谦虚了，是啊，这温暖您该接着接着是吧？ 哎 哎。好，我们今天节目就给您进行到这里了，是由厦门康乐共同为您带来的，今天聊了最近让您感觉特别暖的人和事儿，希望各位都能够